看见那

只有缠头女桂英，借银两多蒙窦公的恩情中做精英，怎奈这爱女又年轻，因此豪杰难出卖，无奈何江南贸易前一子高通，有谁知一去三年音信鸟，这豪杰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不能，心头痴头日青天难解厄，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当穷，并不上穿衣吃饭，这家中事又欠着，一债恩钱都付清，这饥寒债呀，没人要得了那三宗兵，就便是兄长秦修父隐诸暨的大英雄，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见招贤党黄王家考取状元选才能，暗想到这是我出头之日，今来到又一想，哎呀，有个泪手的姑娘叫我怎样行，左思右想舍不得爱女，无奈何事到急处把心一横，不多时来到家乡江门口，高贵英听师父的声音啊，答应了一声取柴扉，英雄入院江门第，进茅屋那小女垂帘顶上灯，桂英说：“爹爹才相何处去？时才见那豆腐中差人讨账，又到了门庭，这一番的言语